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去段片先。 又一巴，仲要起埋飞脚添。特首女梁齐恩当街咁对阿妈，呢一幕真系好震撼。事完早早喺 Facebook 铺晒啲相，预告会去中环夜蒲庆祝万圣节嘅齐恩，凌晨两点几离开夜店之后，一路都接唔到的士。 开咗啦！开 咗嚟啦！ 咩事啊？拒载！上你去边度？ 我要上车，而家你拒载啊！ 我冇，咁多个鬼嘢拦住你，我咩拒 载？唔系啦，咁样你睇咪拒载？ 你去边度啊？ 去边度关你事啊？ 特首夫人唐青儿接女生子，坐的士嚟到兰桂坊度凑女。啊，点知阿女唔领情？送咗佢左一巴右一巴，仲起埋飞脚添。结果齐恩只系肯同朋友走咋，留低阿妈要由夜店职员护送到铺头入边，经被盗离开。就算被记者追问啦，佢仍然撑阿女。 咪打咪特登落嚟接齐恩啊！ 系啊， 咪打特登咪打咗你两巴 啊！冇啊！ 其实万圣节傍晚，特首梁振英同唐青儿去主题公园，齐恩已经喺 Facebook 度话。叫咗阿妈着龙虾衫 ，and keep the face just as it is。阿点知道夜晚唔止出口，仲手脚并用打阿妈。特首夫人嘅一宗臭女家事，无奈咁就变咗件社会时事啦。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 咁啊，因为阿青哥咧，咁就有一个专业身份咧，我就尽量将呢件事咧，就唔好将个重点摆喺佢两母女身上。我哋假设有个人。叫 A 有个人叫 B 啊呢两个母女发生咁嘅事，我尽量想系将嗰件事咧带入一个公共性去讲，因为老实讲分几个层面，你话 observation， 其实梁齐恩咧以我喺媒体上面睇到佢，又或者我透过啲朋友真系识佢个人咧，佢就唔系一个咁抗拒传媒嘅人嚟嘅，即系 unless 你系可能撩兴咗佢啊。咁我唔知啦，琴日嘅环境就大家可能就係见到啲片，可能就係你会飲醉咗，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当然佢係嗨嗨地啦，係咪，咁你亦都会见到好多唔同电视台真係影到佢嘅时候呢，佢会可能改下宗旨呀，又可能同你言语间呀，大家互相切切几句呀，甚至乎可能揶揄下你呀，诸如此类，但係佢唔会係突然之间见到传媒就叫人发癫打人，呢个係个底线。咁我第一个 observation 就係话，你真係OK， 你真係搭唔到的士，或者大家真係头先睇到佢接的士接唔到，其实真係好撚兴嘅啲老实嘅。 经历过嗰啲 嘅。经历过啲係好撚兴嘅。即係有一次我係喺可疑半岛，我想接架的士返屯门，因为我睇波。睇架即係我总之要睇波啦个问题。但係唔去喎。咁你点呢，你又吹佢账咩，咁个问题就係、是、咁你一架的士唔去，两个的士唔去，你只係打定输数啊。咁你到时点呢，係咪 ?call 的士又 call, 又 call 唔到喎。唔好讲我八折的定係定係咩定係 call 台嗰啲去啦，你冇车入嚟阿维州咁样。喂真係好撚兴啊。咁佢真係你要知道化过咩鬼妆。三十几即係琴日都好嗰日都好啲，就唔系三十几度。都二十几度啦，係咪要 carry 一个咁嘅妆要接的士，仲俾人拒载。咁老实你翻唔到嘅真係好撚兴嘅。咁个问题就係话，我第一样嘢好 curious， 点解佢老母自己会搭的士来接佢。 系呢个都奇怪。系咪通风报信囉，系咪呢， 系啦，即係你起码有个人会通风报信，仲埋起码都有佢媽电话㗎嘛。但你知阿龙虾嘅电话，你又冇我冇冇㗎嘛。你梗系有个大内密探喺度成程监视緊你个女，有咩行差踏错。冇事啦，你个女原来有件咁嘅事喎，喂不如搵人来接佢啊。咁但我好奇怪，系咪要你亲自来接佢呢，即系我系真系好奇怪嘅，你系咪可以揾个家佣来接佢，系咪可以揾个熟嘅朋友接佢，你身边有无数咁多个助手可以料理呢件事，点解系你 ?OK, 你话半夜三更你揾唔到人嘅咩，你系特首夫人喎。再者 咁你咁大个礼宾府冇司机嘅咩？你唔好话俾我听又放晒工喎，我唔信你资科都搵到咁多个人，咁啊仲要你仲要哇扮到只左咁落到去接佢，同佢个女咁样对你，即系我其实觉得真系好可怜嘅成件事。即系我头先就喺个咪后边讲咗一样嘢，如果你同即系一个人啦、要同自己嘅父母。我唔理系咪亲生先啦，系嘛？佢要 self care 嘅话，佢唔系 biological mom 啦，系嘛？咁你要同一个养大你嘅人有咁深嘅城府，你一见到佢要开拖打佢块面嘅，嗰、那个城府唔会系唔会好普通嘅嘢嚟嘅。即系如果我同我妈妈有啲咩误会咁，开头梗系大家面臭臭啦，有边个做仔女未试过啫，系嘛？咁再城府深啲嘅咪打斗下嘴咯，斗互相揶揄一下咯。咁再深啲，我未试过啦。真系会喐手脚，我谂你第一部分都可能系推下撞下掟下嘢啊！你唔会想到刮你阿妈噶嘛？你如果真系要动手脚，你要瞄你阿妈块面嚟刮咧，我觉得真系你真系要鼓起好大勇气，因为我细细个听古仔咧就话刮到老母雷公劈嘅。咁我唔知 你刮两包啊？ 你刮两 一巴咧，自己都会窒一窒， 就会踢手脚啊 ！Exactly 。你真系刮咗你阿妈巴？喂，你阿妈都打到突啦，系嘛？你仲要在场咁多记者，记者问完佢之后仲话冇啊，我女冇打过，咁样讲出嘅呢啲人真系天生嘅向边粗拉啊！即系事实嚟嘅。喂，咁大件事发生咗，你个女可以完全谂都唔谂就刮你阿巴少啦，刮多你阿巴，哇犀利！我真系觉得呢啲嘢好犀利。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大家可以真系讨论一下嘅。真系一个公众人物都好啊，会唔会而家真系啲记者太过神通广大咧？真系，又或者系个 intrude 嗰个 privacy 太紧要？即系我系一个普通人，系嘛？我老豆做特首关我咩事啫？咁我都开个 Facebook 啫。咁你长期注视我 Facebook 睇下我有冇讲我老豆老母是非系另外一件事啊。咁但系喂，我本身系一个普通人，我要去玩系正常噶。你搵咁多支长短火怼住我托咩？咁你又咁你有咁多闪光灯，你撩衅我啦？咁我而家俾少少颜色你睇，好似而家全世界就我错，而家教佢怪紧我点样打老豆老母，我系病人嚟噶嘛？我想问下清哥，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咁嘅 case， 或者而家社会系咁样，你点睇呢个问题嘅咧？ 我谂嗰个如果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咧，有阵时真系个私隐咧，真系未必得到好好嘅保障。咁但系如果个公共人物佢本身系真系有啲事嘅。即係因為我始終係呢個專業啦，都會好較為理解話同情院佢真係有啲情緒病啊各樣，真係我覺得係要大家要識得俾翻啲空間佢咯。咁我唔係話同意阿 A 啊，同翻唔係同意佢媽咪嘅講法，但係我諗係大家要睇住佢嗰個情況。咁但係我又明白嘅，即係記者佢會覺得哇，我嘅專業我一定要影呢啲嘢啊嘛咁樣。咁但係點樣要係識得尊重翻人？或者甚至尊重公眾人物嗰度咧，要值得諗諗。另一個值得講嘅就係頭先你分析嗰個，雖然我冇見過佢哋真人啦，即係其實嗰個就即係我都係作為市民咁樣睇翻啲 mediated 嘅嘢，即係一啲媒體嗰啲報道啊、片啊咁樣。咁其實頭先你話分析點解啊呢個阿媽會咁樣漏嘢，冇其他方法咩？其實好簡單，我諗第一佢高估自己，第二唔夠理解阿女咯。即係如果睇翻阿女睇嗰啲，無論 Facebook 以前啲報道咧，其實一路係好唔妥佢噶嘛，係咪？其實你避免咗嘅話咧，其實應該真係揾第二個落去救佢、幫佢， 或者揾個屋企最friend嗰個工人阿姐啊， 係啦，會好 過咯。坐架的士落去揾架的士 接，真係講得好。 佢要架車啫嘛。 大佬啊，你揾個姐姐落去湊佢，我斷估佢唔會喺啲記者面前刮個姐啩。你又唔敢包啦，真系同你大佬嚴苛甚深，系嘛？即系同埋我真系有样嘢想请教你，喂，系咪大家遇到身边有个咁嘅人，你可以俾啲乜嘢？即系你可以点同呢个人相处咧？ 我谂身边，我谂佢应该有啲朋友嘅，照翻佢 Facebook 咁讲啦，都系真系等大家 call 咗 Facebook， 佢都系好话，我都有朋友一齐挨呢次事件咁，我谂佢有啲朋友。咁朋友對佢支持係緊要啊！咁當然，如果睇到院真係佢，譬如同家人會有問題嘅，或者佢情緒係同家人即係因家人嘅情況而波動嘅，即係值得叫佢即係接受一啲嘅治療咯嚇。 同埋佢亦都好點講啊，好著重一樣嘢嘅喎。其實佢俾人拉上車，即係俾個龍蝦拉上車嘅時候咧，佢就好大聲講咗，好似冇影我朋友，冇影我朋友啊！咁，我其實係只。中间系有思考嗰样嘢，唔知你哋同唔同意？喂， 咩情况之下佢要成日咁保护佢朋友呢？第一嗰个系咪个男朋友先？ 咁呢啲就是 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嗰、那个唔系男朋友，不过系人哋嘅男朋友，系咪应该更加保护佢先？咁 两样都有可能嘅。咁第三可能咁，佢真系可能关心啲朋友咧，大家一齐呢个有义气仔女都得嘅。 你成个过程系你第一，你又要保护你嘅朋友，同埋最紧要。佢嘅朋友上到的士第一件事系揾件衫冚住自己， 咁呢个咪就系传媒嘅威力咯，几十支长短火录住， 喂唔系、啊， 即系做佢朋友都唔容易、啊，呢、這个我觉得， 我唔 经得起考验、啊。 喂，即系讲真啦，齐恩咧就即系靓嘅，即系、 okay. 只要佢正正常常，唔系化到同扮嗰个鬼妆嘅话，你同一个人拍拖咧，即系我都系非常之正气吓，非常之合理嘅。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系嗰个男仔， 嗯。 我系第一身，我唔知点交代俾我老豆老母。原来我琴晚同佢去咗街。第二样嘢就唔知咁点样同自己女朋友讲，我琴晚原来同佢去咗街。即系虽然同白狗个女去街，唔系咁光彩嘅一件事，大佬。咁我仲唔系要包咗头走啊？ 喂，Facebook 肯定俾人炸啦咁样。 同埋我觉得除咗佢自己嘅，我谂作为即系父母咧，其实都可以处理得好啲，因为。我的感覺就是其實齊恩浩很慘，因為他爸爸媽媽是一些公眾人物啦，其實他不是的嘛，其實我們應該即是傳媒或者我們都給他空間他。但是呢很多時候大家追得很近啦，那我覺得作為父母其實都可以做得好一點的。其實很多時候齊恩是你如果覺得他不應該在個鏡頭面前的話，你盡量就不要拉埋他，好像以前又幫他拍即是拍啲合家歡的相，其實是多餘的，我覺得即是越做這些越不好。 啊、你又看到這件事。 咁呢就仲有是譬如話呢單嘢嘅話，咁啊齊恩喺嗰度唔開心咪由佢唔開心，你唔好自己落埋囉，因為你自己係令到件事淨係齊恩其實做唔起，或者佢最多講幾句粗口，但你落埋去嘅話呢、嗯、你將嗰件 事 更加升溫。 係啊，升溫咗。 咁呢件事呢你跟住返去咁嗱你又冇面喎，你冇面嘅话又俾压力佢，其实係唔好嘅，即係个細路做得几差都好係唔关你事，你做得几差亦都唔应该影响个細路，你俾返空间佢大家独立一啲啦，其实喺外国好多嘅即係呢啲咁嘅领导人佢嘅仔女呢有好多不好不羁呀咁，但係唔上父母身㗎嘛，调返转父母嗰陣譬如克林顿佢自己又即係莱温斯基嗰单搞到咁差，但佢唔会去到影响仔女㗎喎，调转佢个女系好叻走出嚟，系一边拖住阿爸克林顿，一边拖住希拉里，系将两个拉返埋，即系嗰个系佢自己嗰个女嘅选择，即系 educator 系佢自己选择，但系就唔会因为嗰单嘢呢佢 Bill Clinton 唔会影响到个女， Hillary 都唔会影响个女，我諗即系大家作为父母都好紧要，而我觉得最差系呢就系呢两个父母嗰个新闻专员 好嘢， 就系好多时候将佢个女拉埋上去，要做一个合家欢家庭好和睦嘅 image， 根本系唔需要，佢唔和睦由佢咯。但你要做到和睦，跟住有个 contrast， 又俾好多压力个女，跟住咧个父母又冇 face， 跟住咧可能翻屋企又俾翻啲压力个女。其实呢啲最后咧 suffer 嗰个女系好多嘅。 其实呢度我都睇到系好大问题，其实唔单止呢次啦，上次又系阿 A 啦，即系个夫人出嚟又系解话噶嘛，出咗事之后，但系最后咧，其实结果咧系将阿女更加摆上台嘅。今次都系话都话少噶， 佢哋有个倾向就系、是，即系啲嘢就唔关自己事， 系啊， 身边嘅人就尽量怼佢上台， 系咯。 所以呢个真系令人觉得真系好离谱嘅，即系有啲或者即系可能佢哋唔识处理，定系话即系个心态上边有啲问题咧。 系咯，其实外国好多领导人啲仔女又吸毒啊，又剩。 系啊 ，so what？ 报完之后系咯，报完之后冇嘢噶，你唔会个老豆或者老母走去嗰度刮咗出嚟俾佢吸。大佬， 即系其实我谂呢个咧有少少真系可能系外国嗰个文化，即系尊重每个人嘅私人，即系你就算系仔女咧，唔系你自己一部分啊嘛。其实我唔知呢个系嗰两位嘅文化，定系有少少真系一个中国人嘅沟通，即系觉得哇仔女啲嘢一定要搲到实一实，你要尊重佢一个独立嘅个体嗰个尊重佢嘅尊严， 即系佢一定要 set 一个好似模范家庭咁嘅形象俾每一位认识， 好明显唔系啊嘛，重要 系就唔好做啦，系啦， 所以真系。 阿青系爸爸嚟嘅，计唔计讲小朋友几岁？男女？ 男仔啦，好大个噶啦。 点样相处？即系我好想知道一个 從事心理工作又或者讀呢一科嘅人，係咪零舍同啲小朋友相處得易啲咧？ 其實都唔係，都係普通人一樣嘅。但係頭先我提嗰個有嘅，我係非常尊重佢嘅私隱，即係會譬如問下佢誒唔 at 得佢 Facebook 啊咁樣樣，佢話我唔 at 得 Facebook。但我用另一個身份就可以 at， 係啊，就可以用 另一個身份 at 佢，係啦，揾啲整個鬼啊卡嚟 at 佢，咁佢話我歡迎， 一定 係 女，一定係女仔上， 好正，但係有可能佢又可能又轉 account， 我唔知， 佢又俾一個鬼 account 俾你啊，係自己只 active 嗰個就唔俾你， 咁所以我諗係基於一啲尊重，即係其實慢慢咁而家更加啦，而家都大人啦，咁就算係我諗佢 adolescent 嘅時候，我都係要好多嘅尊重俾到佢。 咁呢件事都有一样嘢㗎喎，唔知大家又或者有几多人留意到个时序係呢，阿龙虾坐架的士来接佢啦，咁见到佢啦，见到佢又捉佢上车啦，开拖啦，开完拖系其实佢同即系佢嘅女同佢朋友走咗，即系龙虾系走返入间餐厅入面避难㗎喎。咁大家得一个解释嘅啫，一系就你喺架车，个女就唔跟你走，你拖佢脚勾你。咁 another choice 咧就系个女喺架车，个女走咗，你自己落架车。咁其实大家睇到一样嘢嘅，呢、這个女咧系唔会同一同只龙虾咁 close 嘅 range 嘅， 所以咪话判断错误咯。佢点会自己走落去嘅啫？即系攞啲好错嘅啫，好错。 即系大家啱啱开完拖，睇下的士系点咧？你眼望我眼，你仲要个的士佬唔知道有冇啲咩嗰啲航拍镜啊，一路影住的士啊，收住音噶嘛。咁啊，突然间咧，真系啊，咁点咧？喺架车继续打佢咧，还是点样咧？喂，呢啲系唔能国家机密嚟嘅，吓唔讲得嘅。相处啦，真系同个小朋友出现咗问题，咁唔好彩，大家真系。大动干戈啊！要肢体冲突，冲突完点善后咧？ 呢啲我自己喺个案辅导有见过嘅，咁系真系要首先系分开佢哋倾，了解佢哋嘅情况，跟住将摆埋一齐倾，增加佢哋沟通嘅空间。然后沟通完，可能倾开点样互相尊重，再做翻一啲好啲叫 boundary 嘅 setting， 即系点样互相尊重对方。就有陣時咧，有一個講法咧，有個理論咧，就係、是、話其實你入侵得即係仔女啊，就算夫婦都係 boundary 太多咧，即係太叫 mesh 太過黐太埋咧，反而帶出個反效果，即係唔係即係糖黐豆咁好啊？但係反效果就等等你衝突衝撞。咁我諗呢個可能，但係真係呢個始終翻翻遠專業，我要見過佢哋，即係 interview 過先肯定。 我明白。 而家就純粹 有啲乜嘢最係最 common 點樣為之兩夫婦入侵咗對方嘅 boundary 咧？ 哦，即係咪就係、是、可能就成日 check 住對方 Facebook 啊，去沖涼又要撳下你 WhatsApp 啊咁樣講，咁嗰啲可能真係 放工 冇嘢， 放工等你啊， 係啊嗰啲咯，喺樓下等你要接你啊咁樣。 一陣間我老婆會等我啦， 咁要同你傾下啦。 我唔知係你同我傾先，同佢傾先啦，唔知喎。 Okay. 但我覺得呢啲係啲好一般香港人未必識得應對嘅嘢咯，即係好坦白講。程度龍事，我唔理係大家關係係夫婦，又或者可能係個爸媽同個仔女都好啦。你愛佢唔一定係你識得用一種佢接受的方式你去愛佢嘅。有好多人愛佢嘅方式就係我請你食多兩個榴蓮，但係撲街啦，原來個仔原來一啖榴蓮都唔食嘅。咁你越愛佢，佢咪越憎你咯。即係好似貓同狗咁，其實我唔知我聽過嘢啱唔啱。貓嘅打招呼咧就唔係。就即系猫系攻击人就用只爪，但系狗仔同你打招呼咧就好兴用只爪啊爪下你嘅，咁、变咗大家文化唔同嘅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对佢好好，但系佢又以为你攻击佢，有好多时误会系咁嚟噶嘛。但系、真系相处啦、又或者你接触个个案里边啦，真系有啲咩好嘅方法，令到自己更加建立到同个小朋友嘅互信咧。 Wayman， 你头先已经讲咗个真题啦，就用翻猫狗嘅文化。即係你了解動物心理學啊嘛，所以你都要了解即係青年心理學或者呢、這個即係兩性嘅心理學，知道有陣時男女大不同有講法，即係有陣時女士男士諗嘢又有唔同，你要識得了解青年人更加，你要了解尊重佢哋嘅私隱，尊重佢哋嘅獨立性，咁你就要喺對方嘅角度。即系唔系一个爱咧，就话喂，总之我爱你，我做乜嘢都系为你好嘅。 对于大伯系咁讲，你知唔知？ 呢、這个就系 出面試曬手指功啦， 太傳統，你太傳統咧。如果對方接受咧，受到 OK， 即係頭先你講情到濃時，喂，好嘅 match 嘅，黐到糖黐豆，咁呢種就只係哇，真係愛到勁啦！ 有你黐到佢即刻推開你噶嘛，係嘛？ 但係問題你有一個理解就有個 stage， 即係我哋要有一個情況嘅變化，去到某啲時候咧，你真係要理解對方嘅需要，聽到對方嘅聲音。特別如果唔係講男女之間嘅愛，特別係其他嘅即係兩代之間同啲仔女嘅相處咧，更加要識得聽到佢哋嘅聲音，了解佢哋嘅角度咯。 啊，又想喺呢個機會咧，咁啱我請教下你啦，即係 side track 先，同頭先個話題有少少關係啦。 Okay. 小弟個阿爸藍絲嚟嘅，講曬啦，係嘛？真係啦，佢真係成日都久唔久咧，即係中意一同你飲茶嘅時候，你知我好孝順啊，一個禮拜最少同你飲一次茶、兩次茶咁樣。真係佢同你提起啲城市而話，梗係會點講啊？叫揶揄下你啊！黃宗文咧掟招好啊，下次掟個塔出去啦，梗係串啊你！即係所以我都唔中意佢掟乜掟乜。但你點同呢啲人相處呢？ 啊！依個話題成日問嘅，我記得嗰陣時佔領嗰陣時上大台都係咁講分析呢啲用心理學，大家點樣唔好咁撕裂得咁緊要。咁碰啱啱好咧，同咩问你夹咧？我阿爸都系淡蓝嘅，我成日话睇得东方角多。 系啦，佢都系睇东方。 嗱，咁咧真系要倾，其实一个咧要做咧，即系互相尊重之余咧，其实真系做仔嘅，真系做多少少， 搵翻一啲啦，已经 搵翻啲共同嘅话题，搵 common ground， 即系譬如倾到咧，佢唔啱听啲嘢就听咗先啦，又唔驳佢住啦。但一听到啱啲嘢咧，譬如佢嗰阵时占领香港啲学生啊，又话啊唔识进退啊，唔尊重啊，成咁呢啲唔答佢啦，唔讲啦咁样。但系讲到不过学生都好似系有啲理想咁，呢度同意你、有理想，就讲一有理想，即系讲啲大家同意到嘅嘢。咁嗰度可以一个空间去扩展，制造大家一齐起埋，大家 yes 系同意 agree 嘅。咁样呢至有机会呢将少少唔 agree 嘅嘢呢至可以 青哥太理想啦呢 有机会得嘅、 太理想啦你讲得。 但我諗係家人呢係难啲。 係呀、 但譬如朋友 或者。朋友 ok 嘅。 朋友 ok。朋友因为大家个 boundary 头先所讲呢仲清楚啲。 係啦。 同埋呢人呢又唔好唔相信唔相信佢哋转变嘅可能性。两三年前我有啲同事朋友食饭。佢哋就好唔滿意啊，黃宗文啊，長毛啊，咁樣騷亂騷擾議會啊，咁啊覺得好激。咁但係如果其實睇翻其他地方，其實都唔係好激啫，大佬抌下蕉又唔係係嘛？早期台灣啲肢體衝突打啦，而家都有啦，邊度咩抌到咩咩啊？催淚彈唔知抌乜嘢嘅，即係唔係警察自己嚟碌都有。咁我嗰陣時有一兩個同朋友係咁樣樣，但喺佔領期唔知點解慢慢又呢幾年又改咗過嚟。 因为佢呢样 一齐买物资， 系 啊，即系其实人系有改变嘅可能性，要睇下个时机系点样样咯。我阿爸又唔知啦，但系我觉得希望咯。 我真系我唔系，因为我阿爸年头中个风，但系非常之好彩，佢系差唔多九成以上康复嘅， 系、 非常之好彩噶啦。 你更加唔记得佢啦， 所以而家咧我一招。我话老豆呢啲嘢我唔同你讲㗎啦，因为点解呢我血压一定高过你。哎、我血压高过你拗我唔拗啦。但係即係讲真呢、这个老人家都好难慢慢所谓叫搵同佢一啲共同嘅话题。 嗯、 因为始终佢同你年纪有返上下差距啦，因为佢大我好即係佢真係大我好多，佢唔係后生生我。另外一样嘢就係话佢后生或者早三几年都仲会跑下马仔。我就算唔到都好啦，我都噏得出嗰样嘢点玩啦、啊？咩叫连赢？咩叫 Q？ 我明啦、啊。哎，佢死嚟，即系而家马仔唔到。个问题就系话，人系总会有因为佢系教乐队嘅，佢系指挥嚟嘅。佢总系有一日要接受自己退休，佢接受唔到。嗱、呢个问题咧都真系大大地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问过你。 好， 转头翻嚟。 我以为你哋 touch 我脑好大。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